您听到的是马长礼先生演唱的京剧《大灯殿》当中薛平贵上场的一段唱，下面我们来听听王玉荣的唱段。录音时王玉荣已经是七旬开外的老人了，声音虽然不如盛年时期那么透亮，但是对于声音的表现力和掌控力之高超依然让观众叹服，可以说在境界上炉火纯青。 尊一声王娘娘，细听我说，今日里宽恩后将我招过，从今后我定要永念弥陀。 南腔北调聚集，大师名家谈艺， 要想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想办法。 碰到了各种板式，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新的一年，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好，前面请大家听的是王玉荣、马长礼表演的京剧《大灯殿》片段。下面我们要为您继续播出严少鹏先生讲解严居鹏先生的唱腔艺术。严少鹏是严居鹏先生的长子，上世纪30年代登台演出，1939年拜马连良先生为师，是马派最优秀的传人之一。上个世纪50年代，严少鹏、张少楼夫妇又集中重排传承严派剧目，在全国的戏曲界形成了相当的影响力。他们曾经担任青岛京剧团的主演很多年，后来调入上海戏校任教，除了教授很多学生之外，他们夫妇还培养了严派本门嫡传的优秀传人，他们的儿子严兴鹏。最近呢，尚长荣、严兴鹏拍摄的电影京剧《曹操与杨修》也是刚刚杀青。好，下面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将近40年前的录音了。这个部分呢，是严少鹏先生介绍严居鹏先生演唱的《让徐州》片段。 1935年到1940年这期间，我父亲已有了30年以上的舞台实践，他总结了谭老先生本身就是集先辈之大成而蔚然成家的宝贵经验，进一步从其他先辈名家包括地方戏曲和曲艺中广泛吸收艺术营养加以消化运用，因而在他艺术创造上进入了更成熟的阶段。他认为吸收别人的长处不能随随便便拿过来就用，而是要很好的经过研究，经过消化，使它成为自己的东西才成。如果生搬硬套，勉强的拼凑，必然显得一块一块的杂乱无章，风格也不一致。有一次说这话的时候，他正拿着一个老玉米在吃，他说你总不能吃一个老玉米身上就长出一个老玉米来呀。根据这种体会，所以在他的剧目里，无论是吸收了哪家的长处，唱出来又总是严派唱腔的韵味。这阶段他上演了让徐州、骂王朗等剧目，在设计让徐州唱腔的时候，为了表现陶谦设宴恳请刘备接受徐州印信，创作了一段二黄原版唱腔。在这段唱里，他不是单纯的以唱腔上的变化新奇来取胜，而是以陶谦正直淳朴的性格作为基调，把他那种为国求贤的迫切真挚的感情抒发出来。比如千斤重任我就要你担成一句，要字运用了字音上的反切，语气也比较重，下边通过一个轻音的哇转到了你字的腔上，最后在板上一顿，让板后 有个空间，再唱出单程的高音腔来，就很适合当时人物的心情。 千骑中人，我就要啊你单程 再如老秀年迈，我也不能单程。单程两个字，因为是说自己，所以只用了一个低旋律的唱腔。 单程， 同样是单程二字，一高一低，一长一短，说明了它的音字形腔很讲分寸。如果把它的音字形腔片面理解为会导致脱离人物、脱离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下边就把让徐州这段二黄原版听一下。 以上您听到的是珍贵的历史录音，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严少鹏介绍他的父亲严居鹏先生的唱腔艺术。那么这段呢是让徐州。广告之后，戏迷乐的下半时段，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欣赏严少鹏先生介绍严居鹏先生演唱的让徐州骂王朗。咱们过会儿再见。 所以